阿速爾群島附近海域起火，至今仍未救熄。涉事貨船載有保時捷、賓利、奧迪等汽車22名船員在貨船起火當日成功撤離，但火警到星期日仍然未被救熄。葡萄牙官員說灌救工作需要緩慢進行，又指貨船上的電動車裝有鋰電池，令火勢持續，他們不能夠向船上射水，以免加重貨船重量。傳統的水劑滅火器亦不能夠阻止鋰電池燃燒。天氣方面，強烈冬季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高空擾動持續為華南帶來有雨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密雲有雨，雨勢有時較為頻密，天氣嚴寒，氣温徘徊在8度左右，高地氣温顯著較低並可能結冰，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寒冷，明日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轉。今個星期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逐步回升。現在氣温8度，相對濕度 96%， 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为了保护简爱，方恒之拼尽全力对抗蒙面绑匪，正当他将对方的手枪打落地之际，竟然一个不小心碌咗落山崖。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平妹，你听日下昼一点得唔得闲啊？ 等咗佢咁耐，佢终于肯约我啦咩？ 我得啊，后日大后日都得闲啊。 咁就啱晒啦。你咁鍾意听粤曲，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戏曲天地，老官抑或名家嘅歌声都应有尽有，你一定欢喜啊！ 欢喜到极啦，真係不要自作多情去做梦咯。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哇！今朝早真系好冻我，其实寻日都冻噶啦。寻日咧就星期日咧，你还可以，唔出街啦。而家都系要少出街为妙啦。咁啊，一日喺屋企都得。但系今日礼拜一啦，咁开始咧又要翻工啦。咁当然都有啲系喺在家工作嘅，但系有啲仍然咧都系唔得嘅，系在家又唔可以即系运作得咁好，都一定系有啲要翻公司嘅嘅时候咧，咁大家就要多穿衣服啦，因为咧天气实在系几冻吓，好耐都冇试过有单位数字嘅温度啊，而家咧就系八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啊。其实是春天，而家就仿佛是冬天咁吓，林之美。 这个冬天，北风吹走了温暖，让这呼呼风声遮掩你最后的再见。冰冻眼泪满面，望着你跟他走远。在我的身边，此刻只有岁月一片片。当初的恋火不可能重燃，留下是低温一片。穿一身冬衣，怎可温暖心里面？索性狠狠饮光一樽冰水，不再让我心得温暖。哪管他以后我在这生只有冬天，永远冬天。这一张冰冷的脸，热与火，爱的歌都消失于某天。身边一切在转暖，这冬天便永不变。又在每一天一天都闪着冰冷片段。原来当初恋火不可能重燃，留下是低温一片。穿一身冬衣，怎可温暖心里面？索性狠狠饮光一樽冰水，不再让我心得温暖。哪管他以后我在这生只有冬天。转眼开遍，身边欢呼的声音说终于等到夏天。不管天气变换，我的心便永不变。冰一般的冬天，将一切收进里面。原来当初恋重现，留下是低温一片。穿一身冬衣，怎可温暖心里面？索性狠狠饮光一樽冰水，不再让我心得温暖。哪管他以后我在这生只有在冷冬偷挂念。只明白以后我在这生只有冬天。只明白以后我在这生只 只有冬天，冬天。 永远冬天，心里面只有永远冬天，冰冷的心啊。潘元良写的词，林志美的歌曲。咁啊，呢几日嘅天气仿佛真系冬天咁样，但系实际上年都过咗啦。喺呢个春天，春天多数咧多雾啊，亦都有春雨绵绵嗰啲个情况啦。但呢次又唔同啊，因为都有个冷风先系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咧嗱，成日都系啦，啲被铺啊，啲御寒嘅衣物咧，经常都摆定咗喺度。喺呢个冬天同春天之际都系嘅，都要摆耐啲添。去到即系成个春天完咗咧，到差唔多夏天交接嘅时候咧，食五月粽嘅时候咧，就真系差唔多嘅时候啦。吓，未食五月粽，寒衣米入笼。咁啊，仲有几个月嘅时间，咁天气咧真系变幻莫测。每一次每一日咧，你都要留意呢个情况。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同强烈季候风啦，强烈冬季季候风咧。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是较低，并可能结冰，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明日仍然是有雨。星期三的时候天色会好转了，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温度是8度，湿度96%啊。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问我有否记挂旧日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 念到故乡两老，愿似燕子家乡飞去。 天气冻之余咧，仲要落住雨咧，就梗系冻啲啦吓。咁啊，所以寻日咧，我嚟讲咧就都足不出户啊，一路咧喺屋企好过啦。咁啊，亦都好多时咧就喺张床度有张被咧冚住咧，就暖粒粒啊。喺被窦里边咧，真系都唔愿起身啦，因为你瞓到好暖啊嘛。但系都要总有起身嘅时候啊，你要起身做下啲嘢啊，食下嘢啊，咁先得噶吓。咁啊，总之星期日咧就是、一个好懒。懒人包嗰个嘅做法咧，就去过呢个星期日嘅时间，咁都 OK 嘅。喺一个自由嘅时间，又唔需要系要赶住你嘅工作嘅时候，你就可以轻轻松松、他他条条，任意时间让你去调动，做乜都好吓。但系去到翻你工作天嘅时候咧，咁你就要跟翻你嘅时间去做嘢啦。有啲嘢咧就按住时间去做啊。而家温度系8度，咁啊睇翻下咧分区嘅天气咧最冻边度咧，大家都可能估到啦吓。昂坪啊系2.9度啊，2.9，咁大家都可谂下，即系去到呢个山顶嗰啲又如何啊？或者大姑岭啊、平大帽山啊嗰啲点啦吓？大帽山咧就3.2度，喺大老山咧就系3.4度，山顶咧就5.6度。打鼓岭咧就5.8度，大致上比较冻啲嗰啲系呢啲啦。哦，仲有呢个荃湾可观咧就5.9度啊，多数系即系四字头、五字头嗰啲咧都已经拣晒出嚟读啦，其他嗰啲都系6啊、7啊、8啊咁样样。有啲即系大家可能都估唔到，我市区嗰啲喺黄大仙嗰啲都7.3度啦，而喺将军澳7.5。在沙田呢就7.9，北潭涌6.1，流浮山都6.5，有六字的就是元朗公园，屯门呢就是6.7度，大埔就6.1，大龙就6.3，上水6.1，石岗是6.2，有些六字的读完了，其他的区分呢都是7啊或者8啊这样。一首好旧嘅歌曲，系一套电视剧嘅歌《烟雨蒙蒙》，郑少秋。 烟雨蒙蒙，春风轻轻，光花凡尘中的仙境。春光来临，繁花放，杨柳青青。无言一双双，清溪无言水盈盈，今宵良辰能相对，情意温馨。谁愿看一朝春去叹无情，空盼春归不复迎，风雨劫后冷落的脸，飘化飞水冷静，应记难偿的美梦，珍惜难偿的春景，又加失去怀念温馨。 在八方影，当遇劫后冷落的了，飘花飞水冷静，应记难偿的美梦，珍惜难偿的春景，又教良辰停白山去，怀念温馨。 这套就是来自很多年前1973年的时候拍摄制作的剧集，真的很早期，就改自台湾作家琼瑶小说《烟雨蒙蒙》的。当时就是这套电视剧就是郑少秋和李思琪主演的，就在73年的3月19号首播。而这首 歌曲也是无线电视首次采用粤语演唱的剧集的主题歌曲，跟啼笑姻缘应该是差不多的时期，不过啼笑姻缘被人熟悉的就是因为仙道拉唱开西曲而唱粤语，又只歌又这么好听，所以掀起了热潮。早晨啊，你听的是清晨爽利，现在时间还有大概四分零钟到五点半，室外气温是八度，今日都是徘徊在八度之间的，希望 人让窗纱托开，窗满之外雨点洒进来， 雨季不再来， 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将你扑进我的

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细路仔因为新冠引致重症死亡，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表征嘅，肺炎一种啦，脑炎啦，另外就系多系统嘅发炎症。唔好幻想 Omicron 系一个好似伤风感冒咁样样，咁因为嗰啲系喺其他国家发生嘅，香港系好独特嘅，我哋冇俾新冠洗过礼。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今朝早点啊？瞓醒觉之后想起身嗰刹那咧，就真系好冻系嘛？所以记住啦，摆定件衫咧喺床嘅侧边，一起身嘅时候咧就即刻要着翻。呢、這个时候咧唔可以冷到，冷亲咧依家伤风啊、咳啊就弊噶啦。而家最紧要真系身体健康，有咩医郁嘅时候唔舒服啊、头晕发烧，你就会惊系咩事咧咁啊？即系以前发烧咧就系、是。都系当然会系啊，唔系好舒服啊，同埋有啲惊啊，咩事咧？点解会病咧？咁，但系而家咧就认真大件事噶啦，咁所以记住身体一定要保持健康。我哋点可以保持咧？就听多啲健康嘅资讯啦。我哋喺运动方面做多啲啦，食又食得好啦，又要足够嘅睡眠咧，呢啲系基本嘅条件啊，就千祈唔好整到自己病。咁所以咧，咩都要做到足。起身就真系摟翻件衫啦，平时都还系可以啦，但系呢两日真系好冻啊！而家系八度啊，唔着件衫咧，蚀底嘅系自己啊！咁一有咩事嘅时候咧，风吹草动又怀疑自己啊，有冇咩嘢咧咁？咁就日日都听见好多人要去即系检测啊、采样啊，喺落雨天嘅时候去排队咧，都真系。别试一番滋味在心头，咁呢两日都见到有咁样嘅情景啊！特别更加痛心咧、就是，就系再早少少嘅时候，一啲长者咧就因为啲床位唔够，就要喺露天嘅地方要搭啲帐篷之下去即系休息啊，咁样真系大件事啦！如果好似即系呢两日咁冻啊，弊家伙，好彩已经系翻去室内啦。但系每一日咧吓，即系我哋都听到好多有关呢啲嘅新冠病毒嘅一啲消息啊，几多几多数字啊，又点样样？咁今日听新闻咧，听到咧就系邮局咧，邮务人员咧亦都有啲人初步确诊啦。咁就由于有呢个邮务人员初步确诊新冠肺炎啦，所以尖沙咀邮政局、旺角邮政局、元朗邮政局同埋屯门中央邮政局咧，会喺今日至到听日呢两日咧系关闭嘅，系21号同埋22号。系啦，今日系21号。咁红磡湾邮政局、九龙城邮政局、基利士路邮政局、葵盛邮政局同埋石梨邮政局咧，喺今日至到后日咧系关闭嘅。咁啊，香港邮政就话咧，相关于邮政局嘅初步确诊邮务人员咧，都系喺柜位隔板后工作嘅，同顾客咧系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佢哋喺上班嘅期间咧，都有做呢个体温检测啊，体温系正常。 工作的时候呢一路都有佩戴到口罩。而知道呢件事件之后呢咁所以香港邮政呢都即时安排同上述嘅职员一起工作嘅人员呢都要接受呢个病毒嘅测试。亦都按照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喺局里面呢将所有嘅设施同埋邮件呢都进行彻底嘅清洁消毒嘅。另外呢之前呢就是香港邮政都宣布呢就是在东九龙的邮政局在上个星期六至到听日都关闭，而彩明邮政局、顺利邮政局同埋深水埗邮政局呢都是上个星期五至到今日关闭。所以呢一路呢是去到今日关闭的邮政局呢一共呢都有成13间啦。平时邮政局都好多人去即寄下嘢啊，寄信件啊，包裹啊等等。咁如果你有惯常做呢个动作咧，就要留意一下啦。时间5:41，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温度咧就8度。今日系密云有雨，落住雨咧真系冻啲啊！刘文静， 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依然奔放，日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打在我的身上，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的家园，追求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芬芳，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 刘文静的小雨打在我身上啊，会点呢？你冇担遮的时候，咁啊成身湿晒，更加湿冻啦。咁啊都唔会有人咁蠢嘅呢啲天时吓咁冻。记住啦，出街的时候，今日要翻工啦，要即系着够衫啦，都要大把遮啦。今日咧就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 今日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气温徘徊在八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是较冷，是较低，高地气温显著是较低，并可能是结冰的，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听日呢仍然是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是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八度。相对湿度咧97%，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啊！ 风你难行，请听我问，你为谁消去，为谁而生？ 吹埋嚟就梗系冻噶啦，但系任何情况之下都觉得冻嘅时候，即系心就冰冷啦，已经系可能有啲哀莫大于心死嘅感觉啊！陈洁玲嘅《风是冷》。 冷雨天中往往令我饱经 自觉向我，即使我独个的结状，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当，情爱会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内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难难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斗争。天空中星辰如透入的眼，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今孤单一人无声的感叹，活在冷漫并以为流露间。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在爱路继续斗争。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 林永良和梅艳芳的一首作品《心仍是冷》。早晨，现时时间是清晨5:52，室外气温是8度，今天的温度都是徘徊在这个8度左右，所以要穿足够的衣服才行。星期一我们在一间6点后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天就会是钟志光，这排忙着这个冬奥都忙完了，闭了幕了。在有关运动方面，其实很多的体育的活动都好像很频密，现在也都是我们都着重了这个体育，能够希望培育多些体育的人才，一些精英在一些比赛的时候能够拿到辉煌的成绩。在体育方面，如果你做运动真的带给大家一些的信心，做不到的时候，即在那里都会经历很多的挫败，一定的成功怎会这么侥幸，经历很多挫败，高高低低仍然可以起身再来过，是一路是即奋战到底，这种精神呢其实也是在运动的时候带到给大家的。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你今日做咩好似冇咩精神咁啊？ 我喺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嘅网上预约系统度预约到个名额，听日就要去打第一针。 咁几好啊！打咗疫苗，我哋嘅身体就可以产生抗体，抵御新冠病毒，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嘅重症同死亡情况。打咗疫苗先可以更好咁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 我知道，但系。 放心啦，疫苗已经被证实是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的了。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就快点去注射。而且疫苗通行证将会在2月24号生效，进入政府规定的表列处所都需要这个通行证，可以更好地保障大家的安全。 这些我都知道，关键是我小时候就很怕打针，你知道 的。好好好，家姐准备好糖糖给你，等你打完针回来吃吧。 打齐针防重症， 系啦！呢排大家亦都系忙于嘅咧，就系打针啦吓。咁啊，周围一啲嘅，除咗有排队去做呢个检测之外咧，又排队去打针啦。公家嘅亦都好多啦，而私家亦都系一路咧，就系都冇得预约噶啦，排都排到好密啊，去到即系可能起码1个月后先有位啊，等等。但其实又 不盡嘅，可能係間中可能有啲人咧，即都去撞下先。有啲人或者係臨時有事咧，就係、是、去唔到嘅時候，有啲位多咗出嚟啊。總之咧，就希望咧快啲去打曬針之後咧，就係、是、起碼嘅心安啲啦。咁打針咧，就係、是、因為嚟緊喺24號咧，就係、是、呢個疫苗通行證啊。有啲地方你如果冇打到針咧，入唔到去嘅。咁除非咧你真係有呢個醫生證明，否則嘅話咧就係、是、你真係要去办理啦。一冻嘅时候咧，我就会谂起呢一首歌。哎呀哎呀哎呀嘅冬之寒号，谭咏麟。 我今失足于风霜中。茫茫然流离于街中，漆黑中感叹着，冷风拉紧心底结，多少辛酸，多少泪，谁人曾于我心底里留低？ 系谭咏麟嘅呢首改自赵咏麗嘅，当时都系一首好红嘅歌。咁就系我哋听嘅呢个广东话版本，叫做乜嘢啊？冬之寒号，歌词好似好易写，我成日哎呀哎呀哎呀，你喺被窦里边都好冻嘅，即系有啲可能啱瞓落去嘅时候咧，哇好冻嘅时候咧，哎呀哎呀咁嗰啲声咧都听到好多，但系瞓一阵咧，其实咧都暖噶啦。咁睇你喺边一区啦。咁而家系啊，即系。普遍嚟讲咧，即系当然最低嘅温度就昂坪嗰边啦，就系2.9度，但系市区大概都有喺6至8度之间啊，差唔多啦。而家有8度嘅寒冷天气警告咧生效，转头见。

21号星期一嘅朝头早，听紧嘅系清晨爽利，嚟到我哋呢个环节啦，健健康康再清晨就有钟志光啦。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咧就你同我哋介绍一个人物啊， 系啊系啊，嗱，主要咧同大家讲诗啦吓，诗咧原来有好重要嘅功能啦，除咗我哋讲紧系抒发情感之外咧，系呢个记事写实咧。都好重要嘅喎。嗱，我記得咧讀書嘅時候咧，譬如你講緊《獨長恨歌》，咁有呢個唐玄宗嘅故事啦嚇，咁一路咧係發展得，即係點樣同呢個楊貴妃認識啊、相遇啊，咁啊跟住後屘又點樣係喺戰爭喺安史之亂之後咧個發展又點，即係好似咧係睇個歷史咁樣嘅。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呢啲史詩咧，佢係用記敘歷史嘅筆法咧。去寫低一啲詩，當中咧其實就唔難讀嘅，特別係近代。咁而好重要咧，就係我哋睇翻啲嘅事件咧，或者睇啲歷史咧。當然你話喂，我睇歷史書咪要記載咯咁樣。咁但係呢啲屬於咧係民間嘅第一手資料咧，有時個珍貴之處咧，佢唔會話長篇大論去講某一樣嘢。咁但係從中間一兩句咧，你就會發覺啊，乜原來嗰陣係咁嘅咩？咁呢個咧係好重要嘅。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咧，我偶然咧睇書咧就睇到一個詩人啊，咁叫做王惠伯。咁佢咧就係1872年出生嘅。咁1872年即係喺呢個晚清年代啦， 即係清朝人啦嚇。 係啊，清朝人嚟㗎。咁佢就16岁就中咗秀才㗎啦，但係跟住咧就冇喺呢個官場咧一路去發展啦。當時其實你中咗秀才之後咧，你再考其他試咧，你即係中唔到呢個進士啊、狀元啊，咁即係等於嗰個仕途咧都係咁上下㗎啦。咁咪轉去從商咯嚇。咁結果咧，佢從商咧就發咗達。咁發一達啦，咁佢又好識嘆嘅喎，原來後期咧，佢就喺斯塔佛道啊，咁一支九龍塘啦，斯塔佛道嘅位置咧，就買咗間大屋，佢咪安享晚年。咁因為佢嗰個文學背景啦，頭先講過啦，即係佢都係啊秀才嚟噶嘛，咁佢佛山人嚟添噶，咁咧佢就啲詩詞咧係好了得嘅，咁佢閒來咧就會係寫低啲詩詞咧作為消遣啦。咁而更加重要咧，佢就有一組嘅詩啊，一組啊，唔係一首啊，一組啊，一組咧嘅詩係講咩咧？就係當抗戰嘅時候啊，因為頭先我講過啦，佢喺香港住啊嘛，後屘啊，即係落葉歸根喺香港啊嘛。咁而當時咧喺1941年咧，日本咧就打呢個香港。咁而香港亦都叫淪陷咗啦，咁大家都經常講啊，嗰3年8个月咧係艱苦的歲月啦。咁喺呢段嘅時候，有好多民間嘅事情咧，其實就透過佢哋嘅詩歌咧係記錄得到嘅， 即係反映翻當時嘅年代啦。 係啊，咁更加意外咧就係、是。原來咧就阿王偉伯咧就寫咗呢一組嘅詩歌啦，咁但係呢組詩歌咧爭啲係失傳咗啊！ 哦，點解爭啲咧嚇？ 嗱，因為好明白啊，即係明白意思就係、是、嗱，有時呢啲文字嘅嘢咧，一路一代傳一代，一代傳一代咧，後人未必係重視嘅，未必重視。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是、嗱，我又有少少唔明咧，因為佢都叫做係有錢佬啊嘛，咁佢屋企應該係啊門口。又高狗又大啦，即係應該好多地方咧。嗱，你又俾我哋普通人咧，好多上一輩過咗身嘅時候，剩落嚟嘅書啊、嘅筆記啊，可能你保留唔到啊，因為地方遷拆啊嘛。咁你可能咧要送俾人啦，最好即係最理想就有人承接得到啦，有同道者係接得到啦。咁但係最終極唔得咧。可能你都係要送去堆填區，當垃圾抌咗佢。好可惜，好可惜嘅。咁嗱，呢件事咧就亦都係。一個偶然的發現啊！咁原來咧係喺1984年咧，有位朋友叫做李永礦啊。咁李永礦咧就有一日咧就喺荃灣咧，咁啊行嗰個垃圾站咧，佢目的地咧就唔係垃圾站，係去飲茶嘅。啊，咁佢發覺咧，咦？點解有啲好似帳簿嘅嘢咧，係擺咗喺度又幾整齊嘅？不過咧就擺咗喺垃圾站入邊喎。咁啊都係垃圾嚟㗎啦嚇。咁佢唔理啦，因為佢飲茶啊嘛。咁啊行出去。咁啊，飲完茶之後，啊一段時間翻過嚟嚇，行翻回頭路翻屋企，又經過個垃圾站，點解見到呢啲舊式帳簿嘅嘢仲喺度嘅咧？咁啊，引起佢個好奇啊。咁引起佢個好奇咧，揭開睇睇，哇！用毛筆書寫，字體好整齊，係一個詩集嚟嘅喎。 哇！差啲俾人荒廢咗，真係好可惜喎。 有時咧，真係呢啲詩集嘅命運咧，有時真係講個命水啦。即係你話，如果當時佢回頭嘅時候已經俾人收集咗去堆填區，咁你淹沒無聞㗎啦。呢組詩淹沒無聞嘅，咁正正咧就係、是。 仍然咧係可以保留得到。咁佢就呢、這個人咧，即係李永抗咧，可能都唔係絕對係一啲文人雅士，但咧佢有保留呢個文物嘅可能興趣啊，或者覺得咧啊咁靚嘅嘢都值得收藏喎。咁佢咧就係、是、收藏咗好多年噶啦，即係能夠收藏好多年咧，就將呢一祖師咧就遇到同道人啦，就係、是、方寬烈先生啊，咁啊將佢交咗俾阿方寬烈先生。咁啊方寬烈先生咧，就我有啲朋友咧，沈西成咧，原來就係認識佢嘅，叫佢咧方師人。咁佢當然家族係顯赫啦。咁、而呢一祖師咧交咗俾阿方師人咧，就由方師人咧日後咧就發表咗啊。咁、所以先至能夠咧係保留到嘅啫。咁你諗下係幾傳奇咧？ 係啊，係啊，係啊。 嗱，咁佢中間呢一組詩咧，主要內容係講咩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就係講呢個香港啊，被呢個日本攻陷嘅時候咧、一啲嘅情景啊。 係， 因為好多嘢咧，我睇落去咧覺得啊，乜原來係咁噶？喂，原來當時嘅環境係咁樣嘅，即冇咗呢組詩嘅話咧。其實我哋未必係會發現當時嘅民情係點樣。 哦，咁啊要聽你讀一讀啦 嚇。嗱，不如先同大家嗱睇嗱，佢最先嘅起點咧就係講日軍咧係攻佔香港啊。咁、當時咧就係1941年嘅12月8日朝頭早。咁佢話咧，當時咧佢就喺九龍城咧係飲早茶嘅時候咧，就日軍咧突然間咧空襲啟德機場啊。咁所以你諗下，當時佢幾近啊？ 係啊， 九龍城同機場好近啊嘛，就係、是、太平洋戰士咧，就係一觸即發啦。咁佢開頭所以佢第一首詩咧，就係講呢件事啦。好簡單，就八句嘅啫。佢話：品茗樓頭興正濃，咁啊即係品茗即係飲茶啦嚇。我朝頭早去飲茶，好高興啊嚇。喂，但係點啊？突然鐵馬擲爐風，喂！突然間咧，爐風即係香港啦嚇。哇！突然間咧，有人嚟呢個襲擊呢個香港。通渠奏席硝烟罩，哇！大街小巷咧都好多嘅硝烟啊，即系好似炮火做嗰啲烟咧，哇！即系烟尘蒙蒙啦，啊！结角萧寒，剑气冲啊，哇！那个情况咧好紧张，剑气冲，哇！好紧张嘅情况啦。咁喺街上面点咧？道上贩夫皆绝迹啊，哇！啲小贩完全冇晒啊，即系话咧喺街上面咧根本就啲人都走避不及啦，吓、山间潮子亦无踪啊！嗰啲斩柴佬啊，喺山上边咧，都冇晒踪影。即系话咧，呢度咧就系反映到咧，当时嘅市面咧几咁萧条啊！喺街道固然之冇人啦，咁当时可能咧仲系好多斩柴嘅人或者去山上面嘅执柴啊，或者做从事其他可能系摘果啊任何嘢咧。但系其实讲紧咧，唔单止喺街道上甚至无山间咧。都唔見到人跡啊！咁啊，跟住咧呢兩句咧就更加應景啦。啊，外援不至中淪陷啊，得至矮人猛似龍。外援者也咧，即係有啲救援嘅援兵啦。咁啊，當時你喺香港屬於呢個英國嘅統治地方啦。咁、但係遠水不能救近火啊嘛，係嘛？都嚟唔到救你啦。咁所以咧，佢呢度咧就得至矮人，矮人咧大家都明啦，一講咧就係日本人啦。咁啊，佢哋咧就猛似龍啊。咁即係點出咧？當時整個市況突然間飲下茶，哇！俾人突襲喎，跟住咧就全街咧氣氛好緊張，炸彈嘅煙啊嚇，真係完全遮蓋曬、街道山上冇人啊，外援都幫唔到手啦。咁啊，結果點啊？矮人咧就猛似龍啦。咁、呢個咧就係當時當日發生嘅。咁啊，好簡單，八句説話啫。八句詩咧就將嗰個戰士嘅起點嚇、那個市況。一一係交代清楚啦，結果就淪陷啦嚇。咁、日本咧就喺香港咧成立咗一個總督部啊。咁嗰陣咧，大約香港人口咧就係160万嘅啫。咁但係160万咧，因為你喺戰爭上面咧，你之後咧啲米糧嘅供應咧，因為農業就自然係蕭條噶啦。咁都係好成問題嘅。咁、究竟香港人當時嘅生活係點樣咧？啊，咁佢咧有一首詩咧就係講到呢個問題啦。嗱、呢首詩咧就叫做《無米配給者，連日歸鄉甚重》啊。咁嗱，你睇個題目咧就知道咧係講到當時因為糧食出現問題啊，嗰啲米咧就會要配給嘅。咁你配給唔到咧？咁你冇得食咁點咧？咁啊唯有翻鄉下咯。咁所以好多時候咧，當時講緊。香港人口咧有冇160万啦？咁亦都真係有歷史記載咧，喺打仗之後咧，嗰個人口一度咧就遷徙，就好多係譬如去澳門啊，翻、內地啊。咁、所以佢個形容就咁樣啦。佢話咧，班糧政府定新章，由日本政府成立總督部嘛，咁由佢係頒發糧食啦。咁、所以咧就要重新 玩過，即係遊戲重新定規則啦、嗯、啊！分配每人分配米嘅啫嚇，無米人家自著忙啊！你分唔到咧啊！你冇米嘅咧啊！你自己忙自己啦，你自己諗辦法。 嗯 啊，喜用勸之，疏散去啊！行裝收拾寄回鄉，即係你根本都唔使勸佢疏散啊！ 係啊。 自求多福、嗯、啊！你冇得食，咁咪又點啊？你咪走咯，係嘛？咁有啲係經過水路又好，陸路又好，你自己揾目的地啦。咁就離開香港啦，啊，行裝收拾噶啦，啊，紛紛定座向航商，船少人多費着糧啊！我話亦都有好多人咧喺水路走啦，咁啊，所以咧要訂船。咁但係咧船就少，人就多，咁點搞啊？啊！佢話仲有啊，放逐清明時節近，私家心事正高漲啊！啊，啱啱呢個時候咧，就喺清明時近啦，咁啊，大家都希望咧，可能要回鄉啊，要走啦，咁、嗯、所以咧，搞到想搭船都唔係咁容易搭。嗱、啊、呢度咧，又睇到咧，從佢祖師咧睇到當時嘅市況啦、 嗯， 啊，大家咧都係想從呢個水路走嘅時候咧，就搞到你要揾張船飛都唔係咁容易。係 啊， 係啊，嗱、啊，咁仲有、啊。嗱，當時咧喺呢個食物供應鏈咧，可能都斷啦，係嘛？好多時候咧，米就要配給啦，啊，咁啊六兩四啊嘛，配六兩四米啊嘛。咁但係你搞掂米啫，咁你有冇餸咧？有冇肉咧？ 嗯， 啊，咁呢度咧，我從佢跟住呢首詩咧，就發覺原來咧係有特別之處。咩特別之處咧？佢首詩就講話：九龍畜牧新興業，二日人家養兔多，一對金魚三百忽。居然價值跨天我啊！呢度簡單講啦，我原來咧喺九龍地區咧就有一個新興嘅畜牧業。咁以前咧嗱，你畜牧咧比較大型嘅養豬啦、養牛啦，係嘛啊養雞咧就自己有個即係走地雞啊一個圍欄都養到啦。佢話：大家唔係，原來而家啲人係咩啊？養兔仔多啊！ 嚇、 啊、養兔仔多， 愛食啊！ 係啊，兼且咧嗱，兼且咧佢話咧係好貴啊，賣到貴成點啊？一對金魚三百忽啊，三百忽者咧就係、是、等於當時嘅30蚊港幣，其實都唔平喎，一對喎、 啊。係啊， 咁、 啊、 但係呢個咧就冇辦法啦。佢話咧，居然價值跨天鵝啊！哇，比養天鵝咧仲要貴。 就係因為佢係有一個最大嘅用途啊，俾人類，所以要買得貴係咪啊？ 可以食啊！ 嗯， 即係從呢啲。剛才都說了可以反映到當時的民生社會、 嗯、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原來有人養兔是吃兔仔肉的 即是有這樣的目的、啊、 是的但你也考慮當時的情況、 嗯、 因為你養牛、啊、養豬那些可能要很大地方、啊、或者是沒有那麼快成長、啊、兔仔就是容易成長就是比較快養嘛所以就能夠在短時間之內養兔就解決了肉食的問題、啊、 是 這些呢真的全部就是透過這些詩作是可以反映到當時的民生這些呢我哋叫如果你列做史诗嘅话咧、 嗯嗯， 就同我哋一般嘅言情诗 或 者啲抒情诗唔同啦。啊，佢就唔系讲下咩大道理啊，吓而家打仗个心情系点啊，唔讲呢啲，只系好集中去讲民生。如果唔系睇过呢首诗，我都唔知道原来当日系食兔仔嘅啲人。咁呢个咧就可以从呢啲诗咧睇到个民生系好有意思嘅，所以希望日后咧再有机会咧抽取佢其他嘅材料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当时日本攻占香港嘅时候嘅民生啊社会系点样。 好，咁啊唔该晒钟志光，下个礼拜会系最后一集嘅啦，呢个月份讲咩咧？ 讲下孟子啦，好耐冇同大家讲过孟子。 好啊，好 ，OK， 咁啊下个星期一再见啦吓， 好， 拜拜。 拜拜 着甜蜜以梦，缓缓约